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45集，燕舞好燕。晌午如期而至，方兴路和斋天宝请客吃饭的时间到了。展昭将请帖给了赵普，问他去不去。赵普倒是也有些兴趣，不过众人都不同意他去。一来他身份特殊，人家万一暗算他呢；二来赵普毕竟是九王爷，大宋朝兵马大元帅，虽然平日跟众人混得开，但也不是随便说请就能请的。堂堂一个王爷跑去混江湖人的饭局，成何体统？赵普撇嘴不乐意，不过也没辙，最后只好打发龙桥广去。广爷倒是甚有兴趣，公孙为了怕对方下毒什么的耍阴招，就也自告奋勇跟着去了。见公孙去，自己去不成，赵虎更不干了，好说歹说才劝住。九王爷眼不见心不烦，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去码头了。叶知秋倒是很乐意跟展昭和白玉堂去，毕竟人家主要道歉的对象是他。五人出门，展昭和白玉堂觉得这趟应该会很轻松，毕竟叶知秋和龙桥广都是属于狡猾又多心眼的人精类型，而且嘴皮子很厉害。白玉堂看了看身边阴云密布状的展昭，总觉得这趟不太妙。展昭也是心里头有个疙瘩，觉得梦中那面具不吉利，还戴在白玉堂脸上，怎么想怎么不爽。斋天宝和方兴禄这俩做江湖人就应该守江湖规矩，尤其还在开封府开门做买卖，一个陷害叶知秋，一个沉船挡路阻碍水军战船进港，简直一个赛一个的不知所谓。展昭之前就觉得对方有些过分猖狂，他真怀疑他们是哪里来的底气，如今一联系，没准这帮人跟当年博阳王余党多少有些关系，因此才会有恃无恐。 赵普之前提起过，他小时候，也就是在皇上登基前那一年，先帝曾经派遣大批水军和渔船出海，后来却全军覆没。 对啊，那些船派出去是找个虎党。 闻言，龙桥广轻轻摇了摇头。 我昨儿晚上找南宫问过，南宫说，那时候先帝身体眼看着就不行了，因为一直都在意父债子偿这几个字，所以想在死前呢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。他派出船不是去找恶虎岛的，而是去抓传说中那个巫师。 巫师从前朝活到今天，那得多少岁了？妖精啊。 嗨，没准后代是什么呢？南宫说了，先皇并未将太多的线索告诉皇上，所以他为什么要派那么多战船，还要派渔船一起去抓巫师，这点始终无人知晓。 先皇没留下什么话吗？比如说那个巫师的身份？ 南宫和皇上都不知道，先皇死前也没交代。不过按照时间推算，60年前参与此事的应该还有陈公公小时候伺候过的两位王爷。 就那两个拿人命当儿戏，以至于陈公公很反感的王爷，他们有子嗣留下吗？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 南宫去查了，大概能留下几个纨绔子弟，能不能查到线索就难说了。 龙桥广话没说完，突然盯着前方乐了，伸手指了指展昭和白玉堂，转脸望过去，就见太白居前边好多人。太白居是开封城里最大的酒楼，菜也好，每日饭点人来人往的，通常店大了就七客。不过太白居的经营一向很好，进门就是客，你点一个菜和叫一桌菜是一样的。皇城里的买卖人不比小地方，那不是有钱就能打发的。太白居从来不包场，最多给你个雅间，雅间也不是有钱就能要到的，得看掌柜的看谁顺眼。比如说掌柜的看白玉堂超顺眼，所以五爷随时随地可以订到雅间， 又比如说掌柜的之前看庞玉就超不顺眼，所以小侯爷改邪归正之前基本都定不到什么雅间。如今太白居门口站了两排江湖人，食客们到了门前都吓得不敢进门，好奇的张望，小六子一脸着急的在门口撵那帮江湖人。 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，说了不包场的，你们去雅间吃，让别的客人进来啊。 那几个江湖人依旧板着脸，倒是也不跟伙计争吵。 没说不让进去，谁爱进就进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他们一个两个膀大腰圆凶神恶煞，还拿着兵刃，哪个吃饭的敢进门呢？ 至于吗？真要包场在家里吃好不好，跑来太白居招摇过市，哼， 搞得好像我们跟他们一路似的，好丢人。 哎，展大人。 没等众人走到跟前呢，小六子就看到展昭、白玉堂他们了，心说可算来了救星了，赶忙就跑上前求救，指着那些把门的江湖人。 哎，你们看呐，这买卖没法做了。 诸位，我家堂主恭候多时，里边请。 那几个江湖人对展昭等人一拱手，小六子愣了愣，张大了嘴，感情约的就是展昭他们。太白居的伙计面面相觑，掌柜的也在一旁都有些不解，为什么约在太白居呢？太白居不接这种江湖门派包场的。展昭皱眉，之前没考虑清楚就答应了，早知道不来太白居了，给人添麻烦。龙桥广见门口不少食客围观，就开口： 今天天宝堂和四合帮请客给叶知秋还有我家王爷赔罪，一个冤枉人杀人，一个组织水军战舰进港，人家是体面人怕丢脸，不过在家里道歉呢又怕被说没诚意，所以约在太白居，还请了人把门啊，大家见谅见谅啊。 龙桥广话说完，叶知秋就忍不住扑了一声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摸了摸鼻子，估计明天一早全城都会知道这俩门派赔礼道歉了。人群立刻议论纷纷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感情请客赔罪怕不好意思，所以不让进门。太白居的伙计立刻也八卦了起来，龙桥广就拍了拍小六子的肩膀： 抱歉抱歉，整个开封啊，就你们太白居最可靠，食客伙计都没有碎嘴的，所以斋堂主和万帮主一说你们太白居，我们就答应了。 小六子伸手摸了摸自己脑门，心说：乖乖，好高一顶帽子，右将军跟他个店小二说抱歉呢。掌柜的赶忙笑呵呵出来迎接，不说钱不钱，龙桥广这几句话说的还是叫人很舒服，于是往里让。掌柜的一痛快，事情就好办了，迎了龙桥广等人进门，就给外边等的食客作了一圈揖，说一会儿酒水免费，大家等个把时辰再来。食客们有的就近找了饭馆吃饭，有的干脆在外边看热闹，事情也就传开了。之前叶知秋的悬赏榜文贴了满城，原来闹了半天是冤枉的，还有阻挡水军战船进港，这是作死吗？天宝堂和四合帮还挺能折腾，这下知道道歉了吧。又有人说龙桥广随和，不愧是右将军，还有好奇叶知秋怎么那么矮的，不过和开封府的人在一起应该是好人吧。叶知秋眯着眼睛对龙桥广挑挑大拇指，那意思能干。右将军笑呵呵进门，当然了，四合帮和天宝堂那几个把门的高手脸色可是铁青。白玉堂和展昭悠哉哉跟进门，果然带着会耍嘴皮子的聪明人出门，就是叫人无比的愉悦。五人进了太白居，一楼没人，有一人站在楼梯口往上请众人，这人白玉堂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是魏通，之前追杀罗英和罗渊两姐弟的人。白玉堂皱眉，叶知秋看了那人一眼，慢悠悠上楼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，叶知秋也是个城府深的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还真看不出他想什么。魏通脸色也不怎么好看， 刚才龙桥馆好像生怕人不知道他们要给叶知秋和赵普道歉似的，在外边嚷嚷，江湖人要脸的，传出去被人笑话。公孙进了太白居，就四外打量了一下，暂时没发现什么不妥，不过毕竟是酒楼，酒菜的香味会把其他味道盖住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于是上楼前，公孙叫来掌柜的。 之前太学有人放蛊，差点伤了学生，知道这件事情吗？ 知道知道。 掌柜的忙点头，不止他知道，几乎整个开封城都知道了，毕竟太学塌了，这么大的事情谁不知晓。后来闹明白有人放了一种叫蝇蚁的蛊虫，差点害死那些学生，幸亏天尊在，救了孩子们的性命。赵真派人彻查的同时，也特地送了一个古董鼻洗给天尊，不少太学学生的长辈都托包大人向天尊道谢，当然更没人让白玉堂赔重建太学的钱。太学的学生多半家境殷实，纷纷表示愿意出钱重建，大家筹了一小半，赵真拿出来一小半，另外一半太师和几个家资巨富的商贾出了。不止如此，包括太白居、天音阁之类经常受到太学学生光顾的买卖商铺也都出了些银子，筹集的钱够好好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太学了。赵真安排的工匠这几天就能开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